心藏在喉，花园一帘几天我的门。香水烟呐，我好比爱爱糖空烟，我好比龙游在前沙滩，我好比鱼儿吞了 想好，要参将当初在朝为官犯，朝臣带路，今汉到日今也处在父王村院，我冷冷清清 谢谢大家，他没有完成任务是不是？哎，没错，这一大段传统戏的唱段呢很长，让我们的艺术家呢稍事休整。接下来我再为大家介绍，为大家选择一段现代戏《红灯记》。 当脚跟做一个当成铁花，手心不怕浑身的筋，不但儿坐牢不怕把牢的盖坐穿，山河破碎儿的心，难碎人民受难儿的怒火火燃，革命的道路在肩前，前赴后继走向前，孩儿虽死无遗憾，只是那笔账目未还，儿的心不安，恨不得英雄恩英冲霄汉，乘风直上飞舞到关山，要是那几万们同胞脱苦难。 是一出非常繁重的唱功戏，请出老旦名家赵宝秀。 龙井风铃 下面呢我再接着为大家演唱的打龙袍当中的嬉皮流水版。缠身要我亲，老王爷一见怒气生，想为娘我推迟了那五本一外混战的心，多亏了满朝文武来讨恨，想为娘我打只在那寒冬冷院，我那么去天君一计不成二计生，约定了八月十五火焚冷宫厅，多亏了恩人来救您，藏尸在破瓦寒窑把身存，白天讨饭不知不清，早夜晚我想娇儿就想得微凉，一沉一沉天不明，多亏了沉重房梁小包拯掀起了乱他乱的身，包拯他回呀朝走一喷，儿就该呀准备下那龙驹凤辇，一步一步阴天微凉听了皇臣不但不准中两盆，再把包拯你尝尝占了那假海几两青天之意，跟我也死也将心痛恨，不由他哀家独明，对视看那过自己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现代京剧《杜鹃山》。《杜鹃山》确实影响深远，下面我们就再一次聆听这段脍炙人口的家住安源，热情的掌声请出京剧名家杨春霞为大家演唱。 途径满腹苦水一腔怨愁， 戏看的又下不少的大火炮，烧死了我亲娘的妹，一家数口是不难受。 下面再为大家演唱《桃花扇》选段。 杰振国是一位矿工出身的抗日民族英雄，